川岛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迅速过了翻了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依然是相声小品大荟萃，上半段要请您欣赏的是相声说茶和小品如此包装。说茶由相声作家康寻创作，刘颖、李金斗合说。 中秋佳节，祝您全家福。 哎，中秋节，祝在座的各位 啊， 是喜福、月福、开心是福， 好， 千福万福，无穷幸福。 对，您是大孝得福，小孝存福，祝您呐孝中有福， 福到您家。 有鼓掌的， 哎，好啊 啊，掌声再热烈一点儿。我请大家吃月饼喝茶。 哎，喝茶，吃月饼应该 啊， 这喝茶没有， 喝茶科学，喝茶养生， 喝茶能养生。 您看，一看您平时就不喝茶吗？ 谁说的？文艺界的朋友天天喝茶。 哦，您也喝茶？ 我最爱喝茶。 哦，对对对对。您不说我忘了， 是吧？ 哎，李老师喜欢喝茶， 对， 是不是？ 哎， 每天您抱一壶，嘴对嘴的喝， 哎， 是不是？ 这是我们文艺界特点。 哎， 拿着这壶， 李老师那把壶 啊， 与众不同， 有点特殊的。 您那把壶，有这么大，上面有一半。两个用处吗？ 啊， 白天喝茶用。 哦， 晚上呢？ 怎么着？ 放床底下。 哎，走。你这是起哄 啊？ 拿我开玩笑？ 不是，不是开玩笑 啊。 我的意思是说到晚上您创作累了，喝点夜茶， 那就睡不着觉了。 是不是？一说呢 啊， 这个夜茶 啊， 您喝吗？ 我不喝夜茶，晚上呢喝淡茶。 不是不是，夜茶您喝吗？ 夜茶。 您看，李老师，您就没明白 怎么了？ 我引您说话呢。 啊，你这是夸我呀？ 我夸您呢。 那是 我讽刺您呢。 你凭什么讽刺我呢？ 啊， 凭什么呀？ 您会喝茶吗？ 我怎么不会喝茶？ 刚才我一提大家伙儿，我请喝茶，您还你们喝茶，我们您懂喝茶吗？ 我怎么不懂喝茶？ 茶叶里的文化您明白吗？ 茶叶有什么文化？ 哎，茶叶里包括多少种氨基酸，您知道吗？ 不知道。 哎，中国为什么叫茶叶的祖国，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四季应该喝什么茶，您明白吗？ 不明白。 中国到底有多少种？不是，我跟您说这真费劲。 怎么？ 您真的不明白茶？您才喝过多少种茶呀？ 我喝过多少种茶 啊？ 嘿嘿， 我喝茶的时候可能还没你呢。 不是，李老师，您这话说的有点大。 怎么了？ 就是那意思，您喝过很多种茶， 大茶、小茶、名茶都喝呀。 我要当着各位提一种茶，您喝过吗？ 什么茶？ 大风刮满楼， 这是怎么回事？ 喝过吗？ 没喝过。 哎，这叫雨前茶。 为什么呢？ 过去有这么一句啊诗啊。 哪句？ 山雨欲来 风满楼， 风在雨的前头， 这叫 雨前茶。 这里有文化。 当然了啊，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嗯，名为雨前茶。 这不错。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呵，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明白了。 茶叶里有文化吧？ 有文化。 说这么一种您就不会，再说您更不知道。 那倒不见得。 再问您一个，哎，山中无老虎啊，一种茶， 这叫 猴魁。 为什么呢？ 你看过去有一句俗语啊，啊，山中无老虎，猴子怎么着 称大王。 哎，大王就叫魁首啊。您想，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有点意思。 再说一种， 你说 说这个用珍珠粉磨碎了啊，把它抹在您的大鼻子上，一种茶， 这叫 银钩。哦， 我的鼻子大，还有一钩。 对呀，珍珠粉银白色的，嗯嗯，把您这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嗯，有点意思。 哎呀，李老师啊，说您啊啊，用这头发扎人一种茶， 这叫 毛尖。 我这毛都尖了。 哎呀，您这头发太少了， 老了。 一种茶， 这叫 毛屑。 又叫毛屑了。 说您嚼着黄连值夜班， 这叫 苦丁。 哎，有这茶。 您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这是 黑茶。 黑茶。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这叫 白茶。 哦， 说您呢，戴着头巾翻字典， 这叫 蒙顶茶。 哎呦，看不见了。 哎呦，您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这是 寿木茶。 嚯， 您吃饱了喝足了捂着这儿翻字典， 这叫 肚肿茶。 哎呦，肚子大还是一种茶。 您拿着大鼎翻字典， 这叫 功夫茶。 好， 哎，您背着媳妇翻字典驼茶，挨了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翻字典， 这叫 进茶。不知道了吧？ 你过来。 哎，呸。哎，不是李老师，您那不文明。 我啐你一脸！翻字典， 这是什么茶？ 普洱茶。好嘛，这么半天这茶没离开我，你怎么了你？你开机关枪呢？ 给您开 上满了钱了。 您看您生气了？ 不是，人家生气哪这么比的呀？ 不是李老师，这不是不说不笑不热闹过节吗？ 那也得有尺寸。 是是，我错了，我给您道歉，您别生气啊，您别变脸是吧？我给您道歉行不行？ 啊，可以可以， 道歉，我给您鞠躬，哎，行了吗？您不生气了，我给您鞠躬了，哎，我给您鞠躬，我给您鞠躬， 您让大伙看看有这么鞠躬的吗？ 道歉吗？ 道歉有这么道歉的吗？中国是礼仪之邦， 对呀、啊，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源，给人家道歉的时候鞠躬要在90度， 那应该怎么鞠呢？ 得这样，哎。先生，嗯，刚才我挺对不住您的， 是是， 我向您表示歉意，给您鞠躬了。 下次注意吧。 我给你鞠躬啊，你给我鞠躬。啊、 是是是，这不给您开玩笑，我给您鞠躬，李老师，给您鞠躬，我错了。 你看，这就过去了。 别生气，别生气， 大姐现在没事。 这啊，这个，给您道歉。 是， 明天请您到我们家，我喝茶赔罪行吗？ 你们家能有什么好茶呀？ 我们家这茶您都没喝过。 那可不见得， 我们家的茶太多了。 什么茶？ 甭说请您喝啊，我说几个茶名您听着都美滋滋的。 那你说说我听听。 我请您喝洞庭碧螺春， 名茶。 西湖龙井， 名茶。 黄山毛峰， 还是名茶。 信阳毛尖，庐山云雾，安溪铁观音，嘿，武夷大红袍，云南普洱，君山银针，陆安瓜片， 这全是名茶呀。 还有啊， 还有什么茶呢？ 还有仙玉毛峰、啊、蒙顶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黄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灿北乌龙、元首乌龙、中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好茶。 小种红茶有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火 啊，对。 你就像那一把火， 是这个意思。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六月六， 错了。 六月六， 错了。哎呀，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啥叫耳麦？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呀，这听不着。哎呀，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哎呀，啥呀这？ 跑什么嘛？上场。 嗨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这不搅和了？ 放心吧，音乐开始。 我各位，这跟不上啊！这 不行，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唱不出来， 唱不出来就说， 我说啥呀？ 抓谱， 啥叫抓谱？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改出版了， 快给我快板，把那个词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春季里开花，四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就这么说，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四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 哎呦，哎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这还好呢。哎， 好极了， 这叫评戏啊。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我不干了。给你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用啥？我卖给你了。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告我去吧。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我签的是啥？ 麻辣鸡丝。 我不干了。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你甭着急，我帮着。 别别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完了啊！嗨。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孟威合作演出的小品《如此包装》。可能当年看过电视播出的听众朋友们还能想到，赵丽蓉老师有一个动作是一个踉跄跪倒在了地上。其实当时看这个作品的绝大多数观众啊，都认为这是提前设计好的，实际上是那天赵丽蓉老师腿伤发作意外摔倒，却顺势做了一个动作，倒和剧情和人物配合了起来。应该说这个作品呢，讽刺的是那些打着传统艺术旗号实际上是利用艺术为自己谋利的那种人。这个作品呢，至今听起来仍然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听相声。上远和您过会儿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加油干，王磊、施鹏作词，楚贵人作曲，施鹏演唱。 咱中国人就要有中国范儿，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度，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明2天将受到雾和霾的影响。为此，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于今天早晨8点启动实施，预计后天白天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早晨有轻雾或雾，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受地面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风的影响，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13到5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面呢我们请您听了小品的经典名作，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的传世经典。打牌论这个相声是上个世纪40年代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在传统相声赌论的基础上改编翻新而来的。当时他和他的搭档捧哏名家朱向臣的合作轰动了天津城。过会儿您听，在录音当中呢，郭荣启先生也介绍了当年的一些情况。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活当中，打牌论是一个常演的节目，保留节目。据说呀，当年周恩来同志到天津看演出的时候，打牌论是他必看的节目之一。郭荣启的打牌论既有他盛年时期的录音版本，也有新时期之后他恢复了舞台生活和不同的搭档合作的不同版本。应该说版本是很多的，在众多版本当中有一个版本是比较特别的，那就是单口版本的打牌论。改革开放以后，文艺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众多老先生老艺术家重新走上舞台，焕发艺术青春。在这段剧场实况的前面7-8分钟的时间当中，都是郭荣启先生和台下的观众交流寒暄，那种亲切自如 和观众的那种真挚的感情真是让人赞叹。好，下面请您欣赏郭荣启表演的《大牌论》。 观众这样欢迎我呀，我万分感激啊。说心里话呀，这次出来表演呢，担着个心呢。怎么回事啊？这个曲协的干部同志负责的人呢，上我那儿去，就跟我说，这个曲艺节呀，希望你出去演一演。我说我不行啊。首先说这个岁数，跟年轻的在舞台上比不了了，跟各位观众面前不敢说岁数大，今年75岁了。我觉得呢，跟青年比差远了，要跟苏文茂比呢，我觉得我是一朵花还没开了。我说实际我这花也开不了了，根儿全烂了。刚才在后台呀，文茂跟我客气了半天，说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要从这个社会说是这个地位来说呀，我哪能敢比您呢。哎，我说你这太谦虚了，你也干了年头不少了，虽说文茂比我小一轮，今年呢他62，虚岁63，我75，他是常宝坤的徒弟，他也打10几岁就说别50-60年了，没有50-60年，要60年那阵还没有他了。也有个40来年了。我说你甭客气，我上去啊跟观众啊托付托付啊。失去观众呢爱好者不同，爱听谁的全有啊。你看这个相声演员呢，不管爱听谁的啊，好多了，名演员一言说不尽了，我是比不上他们了啊。这次这个打牌论是什么原因呢？根本今天没有我这场。20号那天呢，我演完了散场出去呀，有10几位老观众围着我就说了，说郭老，哎，我说您别这么说话呀，我哪担得起呀，您这个年龄啊比我也不小啊。我说老先生什么事儿？我们几人希望听你打牌论来的，你能说拉洋车呢？你叫我们这边多失望啊。我说您既这么赏光，我说有机会带给您演吧，就应了这10几位同志了。我自己担心呢，这不是在40年代那个时候，那时候说打牌论一段节目半小时，一口气汤汤汤就说下来，现在不行了，没有那个力气了。我跟他客气了半天，我回去啊跟曲协的负责同志说说，我说哪天呢能够把我加一场啊，就 C 里得了。曲协负责同志担心呢，哎呀郭老你别呀，希望你就演一场就跟观众见见面得了，你别再演了，会累着你。我说累不着啊，观众给我力量很大啊，观众同志这样欢迎我，我十足的力量，不累不累。很高兴的我就答应下来了。 今天呢，我再跟您说，在40年代那时候说这打牌论，一连气儿，我记得在47年说了10几天，这观众的热情啊，高万丈啊。上来一嚷，那个老观众，我这全知道这是老观众。您看叫好那个地方全是接过眼儿，你看唱的那一甩板，啪一甩板的，哦好叫上了，一上来哦好弦儿叫上了。您知您叫这嗓子您多舒服啊，你真是。这次曲艺节演完了，我认为爱好曲艺的老观众啊，您多活20年呢。啊，您过瘾去吧，你了。我还提提啊，这个47年的这个事儿，我一上场啊，观众就嚷打牌论吧，连着3、4天了，我就跟观众客气，我这打牌论呢已然说了3、4天了，我给您说段拉洋片得了，不听。打牌论吧，还要打牌论，我给您说个黄鹤楼，不听。打牌论吧，还是老打牌论，一连气说了10几天。后来我上场，突然的我听见这么一个，不叫打牌论了，管我叫什么呢，叫三元儿。哦好三元儿，好三元儿，我这怎么回事呢？后来我这么一琢磨，明白了，这个打牌的花样特别多呀。这解放前的这个打牌的花样一言说不尽啊，现在有的新的这个打牌的全不知道这个嘴儿，鸡牵豆，小鸡吃面条，孔雀东南飞，哪知这嘴儿的，这三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嘴儿啊，胡是满贯，中发白，白脸红中发财，这三种牌在手撂胡了，这叫三元，叫满贯。有一次啊，这个观众啊在一块打牌，他胡了个三元，就是大三元啊，中发白全在手了，摸这发财，他这么一摔，啊好果中起。那三位纳闷啊，果中起躲得来了，你看哪，这不三元吗？打这儿起来个三元，一上场，哦哦三元，就算三元了。今天呢，就是20号的那几位观众来不来，反正我心意到了啊，反正已然我说了，今天您要没来呀、啊、您后悔去吧您呢。啊，我这心里老有观众，那观众老同志们呢也关怀我，演员没有观众就没有生命，这是实话。说自己认为了不得了不得不行，失去观众，你舞台就不容易得到了观众的欢迎。说这个打牌论为什么在观众的印象这么深呢？这是一个讽刺赌徒的节目。这个打牌呀，最品人呐。有这么句俗话呀、啊、喝酒喝厚了，耍钱耍薄了，不管多好的交情，您坐在牌桌上连着有几把不胡，他就着急。您平常哥俩不错，老喝酒，今儿找他明儿找他，越喝越近，一赌钱到那儿就掰了交情，实确是这样。我对这个打牌呀、啊、注意生活多年了，也有品行好的，不见得全着急。我说说跟我一块儿啊 打过牌的就是我们艺人当中有几位品行最好，有我一个把兄弟呀，练杂技的潘玉珍，有一唱话剧的女小生徐家华，还有一位弹弦的弦师马艳芳，还有一位李宝安，这四位打牌品性好，坐在那儿这一宿，输了也是乐的，赢了也是乐的，脸上不变色。我真经验这个不好的，这个脾气不好，要赢了三把，打这儿就高兴，脚底拍着板，嘴里拉胡琴儿，高高兴兴。哦，不是，程阳，程阳，跟您学学这赢钱的这意思啊！连着做了三把庄，还小胡，哎，今儿牌不错呀，看见了呀？抓起这牌来，麻将有大字够，一吃一碰，这算胡啊！今儿太顺序了，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这地方宝地，为什么不赢钱？真是，里个当当，里个啷的当啊！你等不等？你等不等？我等谁呀、啊？我等啊！你这玩意儿，你这是始终的等不等，等不等的，多吵人呐！别拉了，行不行？哦，怨我，怨我。每天没毛病，今儿做几把庄拉胡劲不好，胡调鼻子烂条眼，真是。我这打牌是受气来了，谁让咱胡了呢？得了，忍着点，不拉了，不拉了。这是他赢了。要两圈牌没开胡，麻烦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摔桌子底下去了。抓起牌来净闲话，脸上一点喜容没有。抓起牌来就这意思了。哼，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哎，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我说你还瞪眼，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的狗脑。上次跟你做个对联，输我好几百块，知道吗？你也不瞧你这模样，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来，完了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骨灰盒了啊。那要死了那个，这是对门那家，上下家挨着也活不了。上家别顶他张，什么叫顶张啊？他打什么牌，下家别打了，下家再打，这跟着就闲话。他打一筒，他打完了，上家也保不齐有啊。一筒打什么？一筒好，太高了，嘿嘿，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仇？你把我的牌全拿死，不你也赢不了吗？我把你孩子整紧了，我调唆你家不和，牌没用你不许多拿会儿吗？那谁的牌没用净拿着，这是闲话。下家活不了，他打出这张，下家吃不吃？吃也闲话，不吃也是闲话。一打腰鸡，下家说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腰鸡你也吃哦，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你看看，哎呀，外行摔跤给门吃门啊，你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听说现在没干嘛，你指这吃了吧？您瞧这种闲话，这是吃的一张牌，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吃也活不了。他打出来，人家得抓牌去，我抓一个。别抓，呵，哎呦，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牌我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是您的，我不要。什么不要？认得吧？这叫五万，中心张你不要，要什么？ 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你吃一个错的账，我也糊一把。您呢？您别跟我着急，是我要不着啊，要不着啊，要猫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扑了躺下了。你这怎么着？扑了躺这么一瞧，还真要不着。人家这下家手什么牌？条子、筒子，五万没地方搁。要搁别人没话了，他还有词儿。我知道你不要，我问问您，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多不讲理呀、啊！我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砍袋五万就吃上了。胡这个叫捉五魁，兄弟还多加钱嘛？倒霉就倒你的下家，没听说过老一刀老扛着，真是不要这力气了吧？呀，你要不给扑了呢？哎呀，我这受得了吗？可是我给扑了躺下的，这四家全亮着来，什么劲儿呢？没听说打这咒牌的。哎呀，我说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打坐这儿就没闲着，一根顶着一根，您这是杨家芬老抽啊？小孩吃奶干个个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去便了吧，去便，留着买过糖含着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院香老举着，这电灯也不亮啊。呵，谁还点这十五足小炮子？给我来两万足的换上，多大的您呢？两万足的，没地方学这炮子去。两万足的这小屋换上，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哎，别骂人对吗？别骂人，人嘛怎么变烤鸭了？现换嘛。哎，换不换？你像这台布也不洗洗，多脏啊！六九条分不出来。这两天炎炎上火，刚才打六条没糊，我当九条了。嗯。坐这地方也倒霉，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说吧，瞅哪儿哪儿别扭。你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没旮旯，坐烟囱里了。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啊，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嗯，我说您这儿别蹬着，呵，这人狗尿虽还翘腿了，这别哆嗦，吃烟的油子是怎么着？坐着规规矩矩的哆嗦什么？你、嗯、看，嗯，不对，怎么又犯味儿了？刚才闻了一鼻子啊，呛的就出不来气儿，转着弯的这味儿，是地沟味儿吗？不是地沟味儿，这屋子太难闻了，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嗯，哦，这儿，呵，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呵，打牌也解闷儿，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儿。穿完了你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玩意受得了受不了？多不卫生！别说了，别说了，窗户敞开，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包人丹吧，我要吐了啊！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烟没窗户呀？好嘛，我坐洋火盒里了，这受得了吗？这个好容易这把他有听了，什么胡啊？二筒发财对倒，这把是大牌，胡不了。他挂相，俩手这就哆嗦。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搁边上吧，碰躺下，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摁着这儿那么一磨，这眼睁不开了，瞪着就这下的。打什么说话呀？这把有听了啊！使劲一摸这发财，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亲家挤，对不对？打什么说话？念出溜就拽那儿了，怕我糊是怎么着？什么那事儿？那个哦，南方啊，不行，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哎呀，别看我那儿了，这个。人家瞧这小牌出条人命，不至于啊！一对发财拆开了，为是让他糊，嚷的声音还特别大。人打着这牌发财，他听见别忙，碰一个吧。一翻牌一瞅，糊不了了，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